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29.37， 瑞士法郎 0.994， 加元 1.281， 人民币 6.742。英镑对美元 1.249， 欧元对美元 1.05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4.27 美元，卖出 1815.1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副教授邢金沙一同欣赏《彩楼配》。 故事讲述黄宝钏彩楼宅配未有嫌贫重夫，甘愿嫁俾生活老到嘅薛平贵，最终苦尽甘来。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昼4:30足本播放。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开麦真系好正啊， 系好正， 但我唔识填申请表咧。 想填表冇难度，预约咨询服务， 点预约先 ？inbox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或者打233123334，专人服侍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啦，喺你耳边嘅系啊钱佩卿啊，由而家一路至到6:30都有呢个节目噶。现时嘅时间咧就5:08啊，气温比起琴日嚟讲咧就系琴日呢个时候啊20度，而家系22度。今日嘅最高温度咧都会系比起琴日嚟讲系高少少，最高26啊。气温22度，湿度就较为干啲啦吓，系55%啊。开始我哋嘅节目，有辛晓琪嘅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 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新耀琪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味道》。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呢，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啊。 在天空里演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变更。留住以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心盼可将，一心盼可将美梦变真。出彩云，光照耀眼缤纷。

星神赏利节目会到六点半钟嘅。而家温度22度，湿度51%。 我被捉绑，像那已逝的美梦，当初的爱去匆匆，感我在忘忆心中。我被捉绑，为过往事洒泪，多少嗟叹唏嘘，逝去往事不可追。Love is over， 像那已逝的美梦，当初的爱去匆匆，旧爱在莫忆心中。Love is over， 让那往日一串泪，点点洒向春江水，为我送入爱海里。嗟叹唏嘘，逝去往事不可追。Love is over， 让那往日一串泪，点点洒向春江水，为我送入爱海里。 逝去的爱，当时都好多人唱。头先嘅系梅艳芳嘅版本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新冠病毒喺北韩进一步传播嘅风险深表担忧，特别系由于当地人民未接种疫苗，而且好多人可能有潜在身体情况，令他们面对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谭德赛说，正是寻求北韩分享更多数据和信息，又说世卫愿意提供疫苗、药物、检测和技术支援，协助平壤抗疫。世卫官员承认， 冇办法强迫北韩接受帮助，但系如果病毒继续扩散，又唔使用可用嘅工具，可能会产生新嘅变种病毒。中国东方航空客机三月喺广西坠毁事故，《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客机黑盒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入边可能有人蓄意令到客机坠毁。据知情人士话，数据表明有人向客机输入指令，导致涉事嘅波音737-800型客机进入俯冲状态。嗰个人可能系机师或者系强行进入驾驶舱嘅人。报道引述熟悉美方初步评估嘅人表示，飞机当时按照驾驶舱内某个人嘅指示行事，而中国调查人员至今都冇表明客机或者飞行控制系统存在可能导致坠机嘅问题。路透社亦都引述西方官员话，初步调查未发现客机有任何技术故障嘅迹象，而家将重点放喺机组人员嘅行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同波音公司拒绝评论。政府新冠疫苗异常事件保障基金首次就接种后嘅死亡个案批出赔偿，涉及款项200万。死者去年7月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16日之后死亡，解剖结果证实是死于心肌炎。专家委员会评定个案和疫苗接种的因果关系为不确定。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心肌炎较多发生在接种疫苗之后的年轻男性身上，形容今次情况罕见。截至上个月的23号，疫苗保障基金接获843宗的申请，包括31宗死亡个案和812宗伤害个案，其中241宗获批赔偿的伤害个案涉及触发严重过敏反应、贝尔面瘫、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等个案，合共批出3151万元赔偿。行政会议通过新一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改为3司15局，增设3名副司长，新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运输及房屋局拆成房屋局同埋运输及物流局，食物及卫生局会改组成医务卫生局，民政事务局重组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等。架构重组之后，每年的额外总薪酬开支大约为9500万元。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表示，重组架构主要考虑到现时部分政策局工作量庞大，三名司长工作繁重，消耗统筹和指挥能力，重组之后可以更聚焦处理问题，整合政策局亦都可以达至到协同效应。李家超期望下个月中之前完成相关程序，被新政府架构7月1号起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54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8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4，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2，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85美元，卖出1815.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能你而家就系行咗出外，仍然带住你嘅手机一路听住呢个节目系嘛？朝朝早晨运啊，咁啊一段时间个零两个钟之后咧，翻屋企咧就再慢慢去整理一下咧，然之后开始一天嘅工作。咁朝头早去行下晨运，吸下新鲜嘅空气咧，的确系亦都可以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又可以趁。跑紧又好，行紧又好嘅时候咧，谂一谂自己做紧嘅嘢，今日会有啲咩做，或者系近排有啲乜嘢，有啲时候有啲回顾，都系喺跑步嘅时候应该会去做嘅嘢。虽然你系专心跑，但系都会谂下嘢嘅咁嗰段过程。如果你唔系喺外边跑，而系用跑步机嘅话咧，你都要谋杀时间嘅就系一系煲下剧。一系咧就话听下歌咁样吓，总有你自己嗰个打发嘅时间，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啦吓。刚刚嘅就系女方嘅每段路啊，人生嘅每段路，自己回顾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嘅睇法，有啲咩嘅谂法咧？行过嘅路一定会系崎岖，但系都有啲平坦。人生就是如此，咁样先至系即系甜酸苦辣又埋晒一齐。特别喺生日嘅时分咧，会唔会即系会多啲嘅谂嘢啦吓？生日嘅时候会加速你谂下啊，我几多岁啦？而家我行过咗人生几多个岁月啊？咁呢啲喺小朋友年代嘅时候咧，就梗系唔会谂啦。小朋友嘅时候，逢系生日就好开心啦，一定有礼物啦，又有蛋糕啊，有生日会咁。但系整下整下咧，就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唔会噶啦。做父母都系嘅，喺小朋友佢细个嘅时候，你尽量去令到佢开心，令到佢高兴，有一个即系生日会，有一个难忘嘅童年。生日会嘅时候，有啲小朋友一齐嚟，同佢一齐高高兴兴，呢啲系即系几开心嘅日子。但系去到应该系四五六年班嘅时候，都唔系咁愿意去开生日会嘅。再大个啲嘅时候唔会啦，咁啊再大个啲嘅时候咧，就是、自己或者同啲 friend 去庆祝啦。咁再整下耐啲嘅时候，去到一定嘅岁月咧，你又觉得好似生日唔系真系咁重要嘅。生日咪又系普通嘅日子，都系咁样过。自己知道自己生日系几时就得啦。知道自己知道喺生日嘅时候，你最想做啲乜嘢，或者你最记挂嘅系边一个？生日咧，我就点解会讲生日咧？就谂起今日呢个五月十八号嘅日子啊，就系我哋好多香港人爱戴，希望去行山嘅时候都野生捕获佢嘅发哥。五月十八号系佢嘅生日啊！祝你更加身体健康。哇，大家见到佢嘅身形啦，又有一段时间都肥啲嘅时候，但系佢就。是好坚持去每一日咧都去行山，而喺行山嘅过程里边就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啦。当然，但系都因为呢一个嘅行山嘅行动，佢嘅牵引住咧，令到佢嘅一班嘅影艺界嘅朋友，大家都一齐咧就系去有呢个行山嘅习惯。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影响啊！谂翻起发哥最初嘅时候，喺1976年嘅时候参与嘅呢套哇长篇嘅电视剧《狂潮》。 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 他也是你和我，同悲欢喜互过一生。 电视剧《狂潮》嗰阵时系就是、无线电视嘅一套系首次以家族斗争式为主题嘅一个钟头嘅长篇剧。啊，讲翻就系好多年前啦，1976年11月1日咧就首播，一共就播咗129集，系喺呢个就系无线电视嘅史上处境剧以外嘅集数最多嘅剧集。呢一套剧咧都真系当年系巨额投资。特别在一座位于葵涌的工厂大厦租了10000多尺的地方作为拍摄的场地，布景都制作严谨的。当然如果你今时今日去看回呢又不同，就可能会觉得镜头啊，或者那些即是那个集中点是会蒙一点的，就没有今天那么高清了，或者一些的剧情的节奏都会慢一点，都因为是那个年代嘛，76年，你用今天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慢，但是那时是一套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而周华山就是发哥在这套戏里面所饰演的角色，那时也是很漂亮，出道无奈哇，是一个高大英俊有型的一个小生，行出嚟已经系好威猛，好有个头。咁啊，红都有佢嘅道理嘅，外形真系好紧要。紧接住一路又有连续咧好多套嘅剧出嘅时候咧，令到佢更加红。其中一套系呢一套啦，76年嘅11月1日《狂潮》，79年12月1日就有呢套80集嘅《网中人》。编剧是王晶，男女主角是发哥和郑月玲。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恩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 1979年推出的狂在76年的狂潮79年呢就是刚才我们听的网中人也都是迷倒很多的、啊、即当年的一些年轻男女周润发和郑裕玲是一个最佳的配搭的偶像。拍时装剧很多但是呢古装都就应该不是太多古装的造型没有时装那么靓仔。但是大家记不记得他文初的武打电视剧都是发哥做的呢在82年的时候拍摄这个武打的电视剧苏乞衣。那段使用的都是今天大家熟悉响当当的人物。主角就是周润发还有刘德华苗侨伟。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推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坚持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 苏乞衣男主角周润发之后在电影都很辉煌英雄本色是其中最劲的啦还有这个搞笑的剧啊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大丈夫日记 大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我爱有爱到 You very nice 两情那动向爱两地风雨低落第一拍拖有了赌托两边转座 Oh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Oh thank you again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一日你持住我夜夜你冚住我绝不失拖有了赌托 分不清楚 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是 Very nic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 oh, oh, 我爱你 Oh, oh, oh, very nice 世界好我世界好我

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女儿啊，你嫲嫲话呢隻旧粤曲唱碟咧跳线啊，而嗰隻歌咧系佢同你爷爷定情嘅歌嚟添噶，有冇办法补救啊？ 咁就易啦，不如我哋搵日打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两点，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环节，睇下有冇呢一首歌可以点唱俾嫲嫲听咪得咯。 自省系你啊，女，梗系啦，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今日系5月18日，农历系4月18日，星期三，现时时间6:0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啊，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料低压槽会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莫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0%，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的。都要查下防晒啦。好啦，我哋又开始准备咧，就要做运动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5月18日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又系阿雷博士啊，佢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嘅高级讲师。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啊，唔觉唔觉咧，咁啊，放宽咗一啲嘅社交限制之后，都接近一个月啦。 系啊，真系唔觉唔觉咧，已经2022年都差唔多过一半啦。 系啊，哇！但系呢两年零咧。大家的生活有时久唔久去回望一下，都唔知点样过吓。 喂，呢、這个我谂都系人生嘅一个哲学嘅，即系一个反思嚟嘅、嗯。我就觉得，即系嗱，我哋细细个到大，咁我哋嗰个年代就即系无忧无虑啦，系咪？翻学放学就落街玩，玩完之后咁咪做下功课，又唔多功课做噶喎。 係咪？咁啊，年年咁又考試又緊緊夠升級過關咁。咁有時你諗下回望我哋呢代，即係都有時有起有跌啦，係咪？香港都經歷過。我記得中學嗰陣時就話1974年嗰個嘅原油危機啦。咁我哋細個。我哋都未識驚，但嗰啲大人咧就好緊張噶啦， 係啊， 咁所以今次呢兩年幾嘅疫情咧，有時正向啲嚟睇，即係我成日都擺喺心裏邊呢句好中意同人分享嘅就係、是、你不能改變天氣，但你可以改變你嘅心情。係、 不過如果喺讀書嚟講咧，我覺得嗱，即係你都話以前讀書無憂無慮，但係呢兩年幾以嚟啲學生咧。好似冇正正經經咁去翻學讀書啊嘛， 係嘅，係嘅。但係又咁樣講，你講到正正經經咧，就我哋有一個相對去睇啊。咁啊，正正經經咧就係同我哋之前嘅傳統嘅學習嚟比較。係。咁啊，而家呢兩年咧多咗一個互動式嘅網上嘅新媒體嘅學習咧。咁又正向啲睇，又唔係一定壞嘅。 係，即係你有啲嘢，行 A 行唔到，行 B 咁樣啊嘛。 即係嗱，好似運動咁啊，我哋星期三呢個主題講運動。咁嗱，我都細個到大好中意踢波，係咪？我啲中學球隊嘅隊員，而家幾廿年都仲有聯絡啊。咁大家都有訂場嘅踢波啦。咁因為我咁上下年紀啦，我知道踢波嘅風險咧，對我曾經膝頭受傷過啦。咁呢、這個風險咪大，咁我咪踢少啲咯，係、咪？或者甚至乎我可以唔踢波，轉去玩其他嘅運動項目，依然都可以從運動之中咧強健我嘅體魄。咁我同班隊友、波友亦都飲茶食飯啊，仍然維持關係，係、嘛？咁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哋人生都係可能。 總之咧，你離不開個主題，要運動。 冇錯，冇錯。我哋今日咧就不如頭先講到受傷啦，因為疫情咧嗱，即係4月21日嗰陣時咧就開翻啲設施啦嚇。咁、咧我都身邊好多中意運動嘅組群嗰啲，即係你知網上而家好多啲組群噶嘛嚇。哇！真係受傷嘅個案咧係唔少，我用話嚟形容。 係啊，係咪因為佢哋平時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咧，個人懶咗啊，少喐動咗啊？ 冇錯啦，一來懶咗啦，二來就係你嗰個體能咧，即係你三個月啊嘛，我哋上一次呢個第五波啦，三個月啦嚇。 係。 三個月你冇喐動咧，其實真係成個人都散曬嘅。 系， 即系好简单啦！我真系俾你叹世界，我叫你瞓喺床度瞓三个月。 哇，唔得唔得， 得啦吓！ 你瞓一两日，你觉得攰啦？ 系啊，越瞓越攰。 系啊系啊，你腰骨都赤啊，真系。 咁所以特别系重返赛场啦，我哋就系即系重返运动训练啦。咁呢个同我哋日常，就算你有冇运动嘅朋友，你几个月？成日都困喺屋企，行路都少咗啦。 因為你平時有時都去 shopping 啊，行街買嘢，你都少咗。 真係我有啲 auntie 朋友咧，佢出翻即係就用呢個報復式啊嘛，報復式消費 去買嘢係嘛？ 哇！佢話行完一日商場之後咧，左手右手啊嘛，諗住一抽二抽咧，哇，攰咗兩日。咁呢、這個即係其實受傷呢一個咧，運動嘅受傷咧，或者喺即係我哋講緊生活上嘅受傷咧，其實好多嘢可以預防嘅。 係。 咁所以嗱，我容許我用少少時間，我哋學術上咧，即係運動嘅受傷咧，喺香港嘅數據大約係有9% 度，即係10个人去做運動，有應該係大約1个度咧係可能出現一個受傷啦。咁但係呢個受傷係可以預防嘅。咁我哋有兩大嘅因素啦，第一個就係內在嘅因素，第二個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就係自己嘅體能啦，係咪？即係你嘅體能、你心肺功能、你肌肉力量夠唔夠、你嘅協調性好唔好？喂，你三個月停咗之後，你而家重新再嚟。三個月你冇曬㗎啦！你之前訓練嗰啲 係啊，你都話如果你停低咗之後，係咪4个礼拜定8个礼拜就冇曬話？ 8个礼拜就嘅長期嘅停止訓練啦，4个礼拜就短期啦。咁你3个月即係多過8个礼拜啦。 嗯。 咁另外就係一啲外在嘅因素。嗱，外在嘅因素咧就係、是、譬如你個環境啦、你嘅對手啦。咁如果我而家打啲衞生波，咁都揾翻啲相近能力嘅對手啦，係咪啊？即係阿徐家樂咁，我哋香港電台嘅體育主持啦，我哋創全能拍檔，佢係落去街場打波，佢都就住嚟打噶嘛，一把年紀要錫身啊嘛，係啦。咁啊，兩個因素咧，咁外在嘅因素仲有一個環境嘅因素啦。嗱，譬如而家都5月天啦，天氣開始熱啦，開始熱嘅時候。 咁散熱咧係會分咗我哋部分能量出去嘅。咁所以如果去户外運動啊，或者行下山嘅朋友啦，熱嘅情況你就要諗下嗰個環境點去應對啦。嗱，有冇足夠嘅水先？係咪？你去户外一啲運動啦，或者你一家大細去户外玩啊，記住有足夠水分啦。咁仲有就係你有冇嘅體力去應付喺户外嘅環境咧？係咪？你户外環境你行多幾步都遠咗噶嘛？係咪？ 係。 咁第三咧就係要量力而為，同埋係即係我哋叫做係循序漸進。嗱，我哋隨口講下都一啲內在嘅因素同埋一啲外在嘅因素咧，大家呢啲嘅因素好多時唔好嫌我長氣啦。我真係唔想大家因為運動咧開心愉快嘅運動而整親就唔好。 其實係嘅，呢啲真係老生常談，但係咧其實呢個係經驗嘅累積咧，就所以不厭其煩地喺度咧，就係成日都同啲聽眾朋友講，你哋去玩啊去運動係開心嘅事，但係當中其實都要有一啲警惕之心嚇。 其實好多細節嘅嘢咧，自己做多少少觀察。嗱，唔好睇少大家中意去運動，或者你中意去行下山啊，就算你去 shopping。留意一下你的鞋，鞋咧喺我哋嘅受傷嘅風險咧，呢個係一個因素嚟嘅。 係， 即係我真係見過啲人咧係著對一對比較舊嘅鞋去行山，特別波鞋啦，其實行山鞋啦，個底都蝕曬啦。咁我睇，哇，個底蝕曬，你都明知會跣啦。 哇，真係好危險嘅，因為有時你行嗰啲山嗰啲位。你踩一踩個位置，嗰、那個原來是線嘅就弊啦。 冇錯，嗱呢個咧喺我哋嗰個嘅健康嘅行為咧，呢個係一個風險管理，可以咁講。嗱，風險管理咧係減低我哋受傷嘅機會啦，咁呢個係一定噶啦。即係呢個健康嘅行為咧，可以延伸到我哋日常好多嘢嘅。嗱，譬如我自己一個個人嘅經歷咧，就係而家都一把年紀啦。夜晚如果你起身嚇、啊，即係可能去廁所啊，去廚房斟杯水啦。有一樣嘢我一定會做嘅，一起身開燈。 係，如果唔係盲摸摸咁。 因為我哋細個好多時咧，我記得細個咧就啊，你諗住知道曬嗰屋企喺邊啊嘛， 係 咪、 啊？ 你點 啊, 啊, 啊, 啊？真係黑埋眼，你都知道啲嘢喺邊啦。但係有一個風險咧，就係當你唔夠光嘅時候，你以為係咁，但可能你唔覺意會棘到張台腳、凳腳。嗱，一棘到呢啲腳， 咁啊弊啦。 仲有咧，因為你瞓緊覺，你起身嘅時候咧，你都冇熱身呢個過渡啊嘛。 係啊，係啊。 你個反應啊，你嘅協調力完全係慢咗。咁呢一個咪係風險管理咯。 嗱，呢樣嘢咧，我就有個優點啊，阿雷博士，我咧就唔會熄曬燈瞓覺，我會留翻廚房燈啊、廁所燈。咁我起身都望到嘅時候，起碼有啲光啊嘛。咁廚房同廁所係兩個唔同嘅位置，我都射到一唔同嘅位置嘅光度， 冇錯冇錯， 我可以睇到咯。 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個人嘅， 但可能有啲人話我嘥電啦。咁但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咧， 冇錯冇錯， 冇問題咯。 即係有時睇下啲新聞咧，即係有時好多家居嘅意外咧，都係遺忘咗啦，係咪？譬如差電咁，我出街離開屋企咧，我一定會行過屋企。睇睇有啲咩電掣係未熄嘅， 咁你覺得係咩 叉電嘅？ 咩掣要熄曬咧？ 叉電嗰啲電器咧，因為你都好多時靠個火牛啦，咁你都要檢查個火牛。我一定會摸一下，如果真係電到叉電，佢摸落去係咪興嘅？ 係、 哇！如果興嘅話，即係某程度上都可能佢已經用咗一排啦，咁梗係要清咗啦。 喺呢個位我又指一指先，好多時咧嗱，呢個插蘇你唔掹走啊，你其實掹走咗條線，但個插蘇係插住喺個 其實呢個我都唔會㗎，我自己叉電屋企嘅手機，我都會成個插蘇掹咗佢㗎。 所以有啲人個壞習慣或者係就係掹咗條線， 唔係壞嘅。咁而家你有啲 pick pack 掣嘅，係啦，但 可能 pick pack 都唔 pack 啦嘛。 但係我真係試過咧，嗰 pick pack 掣你即係嗰啲電器產品咧，你 pick pack pick pack 做得多咧，嗰、個掣係會鬆嘅嘛。 係。 咁你點解唔咁簡單？ 成個掹咗佢，係 嘛？呢啲風險管理咧，咁其實即係翻我哋喺中意運動嘅朋友，其實每一樣嘢。是做多少少， 冇錯，係啊！你只係俾人行多少少，但係你安全多多啊嘛，係咪？ 係啊！ 嗱，譬如話，即係冇做運動咁耐啦，我唔講淨係專業嘅運動員啦，一般嘅市民大眾，可能平時都有間唔中去下做 gym 啊，或者去落個公園行下都定期性啦。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可能停咗好耐，而再恢復嘅時候，嗱都差唔多一個月啦。可能有啲朋友或者都未喐都唔定啊。如果想喐嘅時候，佢要先做咗啲咩功夫先啊？ 嗱，呢個喺我哋運動生理學上咧，訓練嘅進度嘅原則咧，有一個10%嘅原則，即係話你每個星期整體嘅運動量，你提升嚟講咧，係唔好多過10% 嚟做一個循序漸進嘅增長。咁你嗰個安全系數就高。好啦，如果你從來都冇訓練嘅話咧， 你去參與翻嗰樣嘅運動，你係用大約係接近一半到嘅量咧嚟做一個起步。 嗯， 啊、譬如舉例，我平時行山嘅，我每次都行20公里嘅嚇。咁發覺，咦，唔係喎，幾個月都冇行過咯。喂，我今次選擇下行10公里， 係 啊，同埋行啲路段咧，就係比較平坦啲，嚇、嗯，等個身體嘅適應下。最緊要適應呢個咧，我哋嗰個腦部咧係需要有啲調節啊。譬如你行山咁，你大步、細步、踏高、踏低， 嗯、 其實你唔係隻腳去控制，其實係個腦控制。 係啊，係啊， 個腦要收集到你嗰個大步、細步、踏高、踏低。嗰、那個肌肉裏面有啲感應器啊嘛，呢啲嘅本體感應器啦，咁咧佢會傳送翻俾個腦，個腦咧會記住翻佢啊！你下次如果你踏高踏低嘅時候咧，佢用幾多條嘅肌肉纖維咧係幫你控制，咁、 嗯、 你咪唔會跌親咯。 咁、嗯、所以如果係咁咧，我先嚟做一啲少少嘅伸展運動先，等佢叫適應下個腦部都即係指揮下先咯，係咪啊？ 因為行山咧好得意嘅，行山大家好多時好多意外咧就係上落山啦，或者失平衡啦。因为行山你平时屋企咧比较难啲锻炼，系咪？我哋屋企，你屋企嗱跑步，我屋企可以有跑步机啊。咁、 嗯、 我行山，我唔通屋企有一座假嘅山俾我去练咩？系冇。咁所以你就真系要靠喺屋企平时可以做嘅咧，就系力量。 系 你锻炼翻好啲力先，系啦。咁、嗯、譬如你中意行山嘅朋友啦，咁其实一啲半蹲嘅练习啊，或者甚至乎你屋企里边耍下太极啦、 嗯， 重心嘅转移啦， 系 咁呢啲好简单嘅锻炼都可以帮我哋系强化翻我哋嘅肌肉，令到我哋嘅受伤嘅机会系细咗。 又拎下哑铃或者拎下个水樽咁样啦、啊、吓、 啊。喂，仲有一样真系呢样要。提醒一下嘅，如果大家中意行山，你要孭住个背囊。 系， 如果你系个背囊重嘅时候咧，呢、這个都系我哋受伤风险嘅因素之一。 因为佢成日长期聚住你个膊头都好辛苦， 你腰背会早啲攰。 系， 因为你平日你都冇孭住咁重嘅嘢行，当你上山嘅时候，你孭住咁重嘅话咧，你有机会跌亲嘅机会咧都会大咗嘅。 所以要学识减省一啲嘢啦，唔好咩都带晒啦吓，即系只系带啲重要嘢。咁譬如咧，有啲人咧喺疫情期间停咗去学习一啲嘢，例如跳舞都系啦。如果佢停咗几个月，再翻翻去学跳舞嘅时候，佢系咪有一样可以做运动咁？ 跳舞循序渐进啦。嗱，我真系有跳舞，特别系社交舞啦嘅朋友。喺啱啱開翻嘅時候咧，就係屈親腳 ，Auntie 啦。因為點解咧？佢自己分享嘅，佢都覺得著嗰對高踭鞋，因為你跳舞咧，嗰啲社交舞嗰對高踭鞋好靚噶嘛， 係 咪？即係啲轉身啊、擺下腿啊嗰啲咁。佢話幾個月我都冇著過對高踭鞋。 咁一恢復嘅時候就 係啦，你一企上去嘅時候咧。你要靠你嗰個小腿嘅肌肉不停嘅收縮嚟平衡維持你嗰、那個，因為高踭鞋你個腳踭嗰個支撐點係少咗啦。 其實攰㗎，你淨係靠係啊，靠嗰幾隻腳趾去撐住咁樣㗎嘛。係 啊，嗰啲跳舞嗰啲朋友佢話：哇，一開翻個場咧，個小腿咧攰到不得了，因為你平時呢啲肌肉你都停咗好幾個月。 咁、佢應該要點樣去舒緩下先至跳咧？ 嗱、幾樣嘢去做，第一就係真係要做一啲腿部嘅力量嘅鍛鍊啦，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唔好令到自己太過疲勞，係即係話你平時跳一個鐘嘅，你而家咧可能跳九個字啦，或者半個鐘啦，咁俾三幾個禮拜自己適應啦。咁一般生理上嘅適應咧，喺我哋科學上咧，應該大約係3至4個星期嘅適應期啦。咁即係都係唔好用嗰個所謂報復式去運動。 明白， 係啦。 總之記住，凡係重新去開始再做翻以前嘅嘢嘅時候，唔係一下子就去做嚇。 係啊， 要慢慢循序漸進，量力而為。呢8個字係雷博士講嘅， 冇錯，啱曬。 好，唔該曬，受用曬。咁下個禮拜我哋再繼續講下，都係喺疫情之後，我哋想慢慢點樣去將自己去翻一個 fit 嘅狀態嘅過程，我哋應該需要留意啲咩咧？ 好啊，好啊。 咁下個星期三再見，雷博士，拜拜， 拜拜。 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 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你热情更热情，我未停止。 几鬼马嘅一首歌，写词嘅就系林振强啊，林子祥嘅《空一我爱你》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要到下个星期一朝头早清晨省理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日前证实有人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北韩，新增232,880人出现发烧症状，再多六个人死亡。领袖金正恩主持政治局会议，认为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够成熟，增加抗击疫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且指责官员不够积极，呼吁加倍努力稳定民众生活，并且强调要更严格组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朝中社报道，卫生官员已经制定治疗方案，防止民众服用过量药物或者因为不当治疗而死。有报道北韩新闻的网站引述消息人士说，北韩当局已经在首都平壤建设两个临时隔离设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新冠病毒在北韩进一步传播的风险深表担忧，特别是由于当地人民未接种疫苗，而且很多人可能有潜在身体情况，令他们面对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谭德赛说正是寻求北韩分享更多数据和信息，又说世卫愿意提供疫苗、药物、检测还有技术支援，协助平壤抗疫。世卫官员承认无法强迫北韩接受帮助，但是如果病毒继续扩散又不使用可以用的工具，可能会产生新的变种病毒。西班牙内阁通过一项草案，除了加强民众堕胎的权利，亦都会为经痛的女性提供有薪病假，如果获得国会通过将会是欧洲首例。 呢一项名为《性与生殖健康》嘅草案，赋予女性员工三日病假，以舒缓经痛。如果是特别剧烈或者导致无办法工作的痛楚，假期最多延长至到去五日，相关费用由政府而非雇主承担。不过同其他健康原因一样的有薪假一样，都需要医生批准。平等事务部长蒙德罗表示，经期将会不再是禁忌，女性无需再带着痛楚工作，无需再在上班之前吃药，亦都不再需要隐瞒因为经痛而无法工作的事实。西班牙政府的建议在政界和工会引起分歧，有人认为可能会令雇主倾向选择招聘男性，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深水埗警区联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昨日在区内进行重点交通执法行动，一共发出2249张针对交通违例事项或者公众地方结证以及阻碍事项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即时拖走14架造成严重阻塞的违泊车辆。警方又发出33张传票，主要涉及不小心驾驶、不依交通灯号踩单车、身处距离灯号控制过路处或者行人天桥15米范围内而不使用这些设施过马路等。另外，警方亦都采用流动摄影和数码雷达执法，加强打击超速驾驶和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18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行政会议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改为3司15个。